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 第六集上，袁绍曹操的面包战争。 末年汉室衰微，各地的诸侯互相并吞下来，在北方就剩下了曹操跟袁绍这两强在对峙。曹操这一边手上掌握了汉献帝，可以号令诸侯，而袁绍呢拥有轻骑幽并四周，兵多将广，这曹操跟袁绍可以算是各擅胜场，乌龟遇到鳖，谁呢都奈何不了谁。西元200年的时候，这两路英雄无可避免的终于在官渡这个地方展开了北方盟主争霸的大决战。 官渡之战一开始啊，袁绍的部队挟持了70万的兵力之威，把曹操给困在官渡。曹操啊，眼看这个援军精神抖擞，人胖马肥， 有吃那么多啊？ 对呀、啊，哇，那曹操自己这边的粮食啊，却渐渐的消耗，他很担心啊，一旦没有东西吃，就会闹兵变。哎，还不如趁早退兵回许都去，这样比较保险。 曹操呢，就写了一封信去请教留守在许都他的军师荀彧。曹操问荀彧说：“我们这边军队里面吃的东西啊，眼看着就要不够了。我想要因此退兵回到许都去，知道荀彧先生你的意见如何？”没有想到荀彧啊，马上就告诉曹操说，请他一定要再撑一下，叫他再撑一下了， 还撑一下，唱得还真轻松哦。要不是荀彧在打，讲得当然很好听啊。 啊，这荀彧之所以叫曹操再撑一下，他的理论是说，如果你已经觉得你快要撑不下去的话，那你的敌人啊，其实也快要撑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不是在比谁打得比较厉害，比较会打赢，而是在比谁呢可以撑得久一点。 荀彧啊，这个意见啊，其实呢给曹操一个很大的启发。曹操心里想说啊，这袁绍的人多，那吃的当然也就多。 对， 哎，我怕没饭吃，他还比我更怕嘞。 是， 这曹操啊，一翻开的地图 干什么啊？ 哎，我们来看看哦。这袁绍在官渡打仗啊，来看看他的阿兵哥如果想要吃一个馒头，这馒头怎么来的？ 馒头怎么来的？馒头就用面粉做的啊，不然是跑到店里面去买吗？ 那我问你，袁绍的面粉从哪里来？ 面粉就从冀州他的大本营运过来啊。 哎，这就对了，袁绍的麦子啊种在冀州。 对， 你想收割了之后啊，他必须千里迢迢用马车把麦子送到黄河以北黎阳这个集散中心， 送到黎阳 之后呢，再把这面粉装船，装船之后呢，还要运送到黄河以南的白马码头。 好麻烦啊，我不要吃这个馒头，我吃泡面好了。 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如果会做泡面，你早就统一天下了。 真的哦， 这援军啊需要的面粉啊不是只有这样，我告诉你，下了码头还带搬上马车，一路再运补到官渡。哇，这整条补给线啊就有500华里这么长。哎，这么长的补给线啊，从头到尾每一里都要保持完整，这样子啊阿兵哥啊才能准时吃到一个馒头。哎，我告诉你。 哦哟， 干嘛？ 我很尊敬馒头，所以我给馒头敬礼。 你现在才知道，这曹操啊，用手啊在地图上啊量了量，这脑筋啊转来转去，他想说，既然我快没有东西吃了，那我不如去抢你的粮食。 哎呦，用抢的！ 你这袁绍的补给线这么长啊，你看你一条，我沿着你的补给线，我到处打游击，我这边偷一下，那边 A 一下，那里抢一下。哎、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10个馒头多出来，你就少10个馒头。 哎，到最后啊，谁撑得比较久，恐怕还很难说嘞。 他呀，真的就这样做了。反正曹操以前也是挖过人家的坟墓嘛，所以这时候抢馒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曹操就派出了几个小型的部队，到处打游击，去抢这个袁绍的粮食，抢袁绍的补给。 嗯， 他这个策略神出鬼没，果然把袁绍这边搞得心浮气躁。袁绍这70万的大军哦，好像一个大巨人一样，吃很多，可是动作迟钝。现在碰到曹操派出来这几只老鼠队偷他的东西吃啊，这个巨人呢只能够气得脸红脖子粗，可是怎么抓啊，连一只老鼠都抓不到。 哎，那怎么办呢？ 袁绍很快就理解到，他这条500华里长的补给线实在是太长了。 嗯， 他为了要避免他的粮食老是被曹操那边抢，决定呢在黄河以南靠近官渡离战场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来设置一个粮食总管理中心。 粮食总管理中心，我看还不如开个瘦身美容中心，鼓励大家少吃多运动算了。 哦，如果是你在带兵的话，我想大家马上就会造反了。这个袁绍呢就要为了设置这个中心啊，东找西找，最后决定把这个粮食总管理中心设在官渡附近一个叫做乌巢的地方。 乌巢听起来好奇怪，是乌鸦的巢还是乌龟的巢？ 是乌贼的巢啦。反正这乌巢呢就是一个很适合当仓库的地方。 嗯， 袁绍这一次严阵以待，派了大军来护送粮食过河，他把粮食从黄河的北边统统移到官渡附近这个乌巢去，而且还派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淳于琼来镇守乌巢，护卫这些粮食。 袁绍啊，把粮食运到这个乌巢去集中管理之后啊，这曹操可头大了哦。 嗯， 因为这么一来啊，曹操派出来的打游击的这些老鼠部队们啊，忽然业绩大减，好惨，常常好几天都抢不到什么粮食哦。眼看啊，这抢来的粮食啊，又快不够吃了哦。曹操呢，不得不派人写信啊，这个回许都啊，叫人赶快去催促粮草。 曹操所派出来这个使者走到了半路上的时候，竟然被袁绍这边的副参谋总长许攸逮个正着。 哎呦， 许攸一看到催促粮草的这封信啊，就了解到哈，曹操呢已经没有粮食了。 哦， 他拿了这封信赶快就跑去见袁绍，就报告袁绍说，报告袁大将军，你把部队全部都调到官渡来啊，根本都错了。 啊， 错了， 我爸爸都没有说过我错，你谁呀？你敢说我错了？ 你错了，你听我讲，不知错，你错得非常离谱。 我错得非常离谱， 就是你看曹操他所有的部队啊都在这个官渡打仗，现在官渡城里面呢是有兵可是没有米。 嗯， 那曹操的大本营许都呢刚好相反，是有米没有兵。 我越听头越大啊，那又怎样？ 我跟你讲啊，如果我们把这个70万的部队啊分成两半，一半的35万呢去打官渡，另外的35万呢去打许都，这样子曹操就死定。 哇，你这一招简直是 太厉害了吧！ 太烂了吧， 太烂了。 袁绍说，你盘尸啊，我70万部队打官渡打不下来，你现在换成35万会打得下来吗？ 哦，70万打不下来，所以改成一半35万他认为是更打不下来。哎，这算数算一算也是有道理啊。 哎，袁绍这个人啊刚愎自用哦，他总是觉得哦，哎，我是老板呢， 嗯， 我底下的人怎么可能会比我聪明呢？ 哎呦， 开什么玩笑。所以啊，这袁绍为了嘲笑许攸啊，他就故意很夸张的说， 这么重要的军事机密， 嗯， 曹操怎么会随随便便派个使者被你抓到呢？ 哦， 啊，你捆绑捆卖兵帮，来做什么白日梦呢？这一定是啊，曹操故意要引诱你上钩的假情报了。You stupid idiot， 笨蛋。 哎呦，英文又加台语哦，这个袁绍很有语言天分嘛。 小意思啦。 旁边啊，袁绍手底下的参谋总长沈佩，他一看到副参谋总长许攸被 K 啊，他赶快就跑过来， 嗯，一定过来做和事佬。 他跑过来煽风点火呀。 哟，这干什么啊？参谋总长跟副参谋总长不是同事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袁绍这个老板呢，他对喜欢的人特别的宠幸， 嗯， 如果不喜欢的人啊，一脚踢得远远的，搞得袁绍手底下的这些人整天只想要争老板的宠，互相之间斗来斗去，所以派系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哦， 像袁绍的参谋总长沈佩就跟副参谋总长许攸啊是很严重的不和， 嗯， 一天到晚呢他们两个人就互相想要把对方给弄下这个位置，要安插自己派系的人马。 哎呦， 所以参谋总长沈佩逮到这个机会，赶快就跟袁绍加油添醋的报告说， 哼， 许攸在过去一天到晚都在收老百姓的红包。 哎呦， 他现在这个收红包的习惯啊，还传染给他的侄子，连许攸的侄子也在收红包。 哎呦，传染病啊。 还好现在被我很英明的发现了， 哼， 昨天许攸的侄子已经被地检处收押禁见，现在这个就是收押禁见的公文，袁大将军你请过目。 袁绍啊，本来只是听许攸的话不顺耳哦，现在看了公文之后啊，生气的把公文丢在地上，他说，许攸， 什么事啊？ 你看看你侄子做的什么好事，哎，你们是不是一家子都有收红包的遗传毛病啊？ 这个我来想想看啊。 哦，你今天给我跑来这里胡言乱语，我看你八成是收了曹操的红包跑来骗我的。 我没有啊。 来人呐，哟，把这个见钱眼开的卖国贼给我赶出去。 哎，这许攸的确是有爱收钱的毛病， 嗯， 可是人很少是完美的嘛。 哎呦， 如果你要用一个人的长处，只要他的这个缺点无伤大雅的话，你要容忍他的缺点啊。 哎呦，这听起来好奇怪哦。我的许攸啊被赶得出来啊，哎，一肚子大便哦。他想说，哎，我堂堂副参谋总长，结果不但保护不了侄子，我连自己都被羞辱，哎，我还有什么脸在袁绍这边待下去呢？我不如啊去投奔曹操，让袁绍知道失去我是他多大的损失。 袁绍手底下这个副参谋总长许攸现在恼羞成怒，真的就跑去投奔曹操。 嗯， 跑去的时候呢，曹操刚好在上厕所。 哎呦， 他一听说袁绍的副参谋总长竟然前来投靠，哇，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好，赶快就拎着裤腰带，嘟嘟嘟嘟嘟跑出来迎接许攸啊。 嗯， 曹操一看到许攸的面，笑得啊连脸颊都抽筋了，亲自呢就拉着许攸的手，把许攸迎接到大厅里面去。 其实啊，这个曹操跟许攸啊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在一起混过，所以算来是老朋友了。 老朋友，怪不得袁绍会怀疑许攸收了曹操的红包嘞。 虽然说是老朋友，不过曹操的老朋友这么多， 嗯， 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老朋友啊让曹操表现得这么热情又这么的谦卑哦。这曹操啊这么的欢迎许攸啊，当然是因为许攸是袁绍的副参谋总长，那手上呢就一定掌握了许多的军事机密。 曹操非常热情地把许攸拉到了大厅之后，马上就跪在地上对许攸啊进行大礼拜。 哎呦，这个曹操啊，那每次要收服人才的时候啊都这么的夸张哦。 赶快拜。 哎，这看到曹操这么戏剧化，许攸也觉得承受不起哦。他连忙拉起曹操说：“你是汉朝丞相，我只是小老百姓，怎么可以这样子嘛？不好意思。” 哎呀，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曹操就回答许攸说：“我们两个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些无聊的头衔官位就彼此疏远呢？” 哦，许攸啊，看到曹操这么的诚恳哦，他叹了一口气说：“哎，兄弟我啊，选了个自以为是的老板啊，言不听，计不从啊。 嗯， 我今天真是没路了啦，特别来投靠你，希望你能收留我，让我为你效力啦。”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嗯， 不是让你为我效力，是我为你效力。 哎呦， 你有什么气，我帮你出；你有什么构想，我来帮你实现。 许攸已经开始有点爽了哦，他先吹牛，他说：“我曾经教过袁绍兵分两路，一路攻打官渡，一路攻打许都，让你来个头尾不能相顾。” 哎呀，曹操一听完，吓得整个人扑通跌坐在椅子上，他呢就摇着胡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哦，许攸兄，你真的是绝世的天才，是作战的天才呀！还好你那个笨老板袁绍他没有听你的话，要不然曹操我就完蛋了。” 哦，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好久没有被人家这样子称赞了哦！这许攸啊，看到曹操这么的真情流露，所以呢，他觉得很放心。 嗯， 直接啊就切入正题。 是， 许攸就问了曹大哥。我来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 请问， 一定要老实回答我。 一定， 请问军队里面，你现在的粮食还可以撑多久啊？ 哪行诶？内行的。 嗯， 曹操一听到这个问题啊，就说：“你真内行，这是一个很内行的人才会问的专业性的问题。” 嗯， 我也要告诉你内行话哦。 是啊， 他就说：“我军的粮食大概还可以撑一年。” 一年？ 一年？ 许攸说：“没有这么多的啦，丞相，你赶快骗！” 哇，被识破了。曹操就很不好意思的说：“好啦好啦，还有半年啦。” 还有半年？ 半年呢？ 对不起，我走了，我走了，拜拜。 哎，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骗你，我不应该骗你。曹操赶快把许攸给拉住，说：“对不起啦，我刚刚还是没有说实话，我的粮食哦，剩三个月。” 三个月？哎呀，你还掰？ 一个月到底是多少啦？曹操就抓住许攸的肩膀，靠着他的耳朵说：“还剩三天。” 你还骗？许攸瞪着曹操 啊，曹操被这样一瞪哦，就低下头来说实话。他说：“实不相瞒，粮食呢，只剩下一天了。” 哎呦，我的妈呀！ 哼什么啦？ 许攸哼了一声啊，他把曹操的这吹粮信拿出来给曹操看。许攸问曹操：“一天？ 一天呢？”“ 一天个屁！ 哎呦， 我看你连一分钟的存粮都没有了吧？都要吃树根啃树皮了，你还只在那边死掰活掰。” 嘿嘿，曹操的抓一抓头，又拉扎胡子啊。他这个人呢，虽然表现的对许攸啊是这么重视，这么热情，可是要讲到自己这边的致命伤啊，他又很怕许攸根本就是袁绍派来的间谍。 那这下子曹操可被拆穿喽。 曹操很尴尬的笑一笑说：“许攸兄哈，你都知道我的困难了，你还愿意跑来投靠我，一定是因为你还念着昔日我们的友情。我求求你，你就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你就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吧。” 这许攸啊，一开始就问曹操粮食的问题啊，虽然让曹操觉得很难看，可是呢，许攸是绝对有他的道理。 怎么说呢？ 许攸啊，笑着对曹操说：“丞相，你已经没有粮食了，你不出奇招来克敌制胜，还在这边死撑活撑，我说你是准死无疑。” 哎呀，又不是我爱撑。 都是那个死荀彧啊，叫我要再撑一下，搞得我就在这边撑完一下，又撑一下，哦，又累死我了。 这许攸啊，就问曹操，你知道袁绍把这个粮食总管理中心已经移到乌巢去了吗？ 知道啊，不光我知道，我们这边每一个将军每个小兵都知道哦。 嗯， 不信你今天晚上到军队里面去偷听一下，我们的小兵每个人在做梦的时候都会说梦话，说乌巢乌巢，带我去乌巢。 这么严重啊？ 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饿坏了，偏偏啊，袁绍他还在乌巢那个地方装了好大一个电风扇， 干嘛？ 说出来真的气死人。每天早上6点跟下午6点，面包出炉的时候，袁绍就把电风扇打开，这面包的香味就一阵一阵的吹过来，那个香味啊，哎呦，真是香的我，哎呦。 时候只听到砰砰，哎呦， 干嘛啦？ 曹操口水一直流，流得满地都是，这害许攸都滑倒了。 哎呦，大家都饿成这个样子，真的太可怜了。 许攸啊，就从口袋里面啊拿出巧克力棒来，让曹操先解解馋。他问曹操说：“丞相，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去攻打乌巢，直接抢袁绍的新出炉的面包呢？” 哎呀，这个乌巢袁绍派了重兵在防守，你想都不必想了。 许攸说，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乌巢的守将是谁。 是谁？ 淳于琼。 淳于琼，哇，有名啊，这个是经验丰富的大名将。哎呀 他只是有名而已啦。这一次的大战啊，他只被派为后勤司令，负责看守粮食。这个有名的人啊，不能去前线打仗，没办法杀敌人立军功啊。对这件事情啊，他觉得自己很不受重视，只是干嘛不这个没戏，整天在乌巢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我告诉你哦，淳于琼这个人啊，品性差，心情不好时候啊，还会打骂士兵出气。哎呀，搞得乌巢那个地方啊，士气非常低落。 哦，爱喝酒，爱打仗，还打士兵出气。 嗯， 这听起来跟张飞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我还同一个妈妈生的嘞。 一听到这边啊，曹操的眼睛叮咚就亮起来了。 嗯， 他迫不及待地说，你赶快再说下去吧，许攸先生。 这丞相啊，你可以趁着黑夜啊，派部队去乌巢，冒充是袁绍的将领蒋奇麟的增援的部队，要去协助防守乌巢。然后呢，你再趁机啊，放一把火，将整个乌巢的粮食全部烧光光。这袁绍啊，一旦在黄河以南没有粮食啊，那他在官渡的部队啊，也就自然不战而乱。 哇哈，哇哈，哇哈哈哈！曹操本来是高兴的要大笑三声，可是笑到一声半的时候啊，他想到一个问题，曹操就问许攸说：“许攸先生，那个镇守乌巢的将军淳于琼是一个老经验的军人呢，有这么好骗吗？你叫我冒充是蒋奇的增援部队，他怎么可能相信我的部队是蒋奇的部队呢？” 哇哈，哇哈，哎、哇哈哈， 神经病。 许攸说，丞相你笑不完，我替你笑完。许攸说，我就知道啊，丞相你会问这个问题。 嗯，好啦，不要再笑了。 许攸啊，又至少大笑了三声以上，他指着曹操的鼻子，很神秘的问，你是谁？ 我是谁？哟，曹操被搞得很困惑，吞吞吐吐的回答说：“我曹操啊。” 错 啊！ 你应该回答王昭君。 我是王昭君啊？那你是不是杨贵妃啊？神经病！ 这许攸啊，根本不理会曹操，他接着又问：“在哪里？” 王昭君在哪里啊？在他家里吧。 错，丞相，你应该回答在厕所。 啊，王昭君在厕所啊？ 许攸继续又问， 那他在厕所干什么？ 他干王昭君可能是去河番的路上面尿急啊。王昭君在厕所关我什么屁事啊？ 哎，你不晓得这件事太重要了。 什么啦？ 丞相，你绝对不能不明白，其实啊，王昭君在厕所跳撑杆跳。 王昭君在厕所撑杆跳，许攸你是不是疯掉啦？ 报告丞相，这啊是袁绍部队的通关密语。淳于琼啊，在乌巢的守军啊，就是靠这个通关密语来确认身份的。你到了乌巢啊，只要报上通关密语，淳于琼就相信你是自己人了。 哎呦，这么机密的事情啊，曹操就问许攸了，这通关密语这么重要的高度机密，你怎么会知道？哎， 许攸神秘的笑了笑，他说，报告丞相，我这个袁绍的副参谋总长，我难道是干假的吗？ 哎呀，其实在袁绍的眼里，他这个副参谋总长当然是干假的，曹操不好意思讲啊，不然呢，这个许攸怎么会跑来投降我嘞？ 这果然啊，到了隔天啊，这个曹操啊，听从了许攸的话哦，发了这个兵马，亲自啊带着部队前去乌巢劫粮。这张辽啊很不放心的凑到这个曹操的耳朵旁边啊，小声的问，报告丞相，乌巢是袁绍重军防守的地方，怎么可能像许攸说的那么容易就被我们偷袭呢？我怀疑啊，这个许攸自动来投降，会不会是故意要骗我们上当的呢？ 啊，张辽这样讲哦，曹操赶快就先把昨天还没有吃完的另外半根巧克力棒先收到口袋里面， 干嘛？ 免得张辽也要过去吃啊。他就对张辽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是死路一条，就算我们被骗好了，也胜过被困在官渡这个地方等死啊。 可是万一袁绍趁机攻打我们官渡城的大本营，那该怎么办呢？ 嘿嘿嘿，曹操就笑了，他说，就算是袁绍趁机攻打我们官渡的大本营，我也有了准备了。现在你就看我来分派人马。曹洪、贾诩、许攸， 又在。 怎么两个说又，一个说赞？ 许攸从援军来的嘛，他们的口令不一样嘛。 好，你们三位今天晚上就负责防守在官渡城的大本营内。 是。 另外，夏侯惇、夏侯渊 ，yes。 呦，你们两个呢，就带着部队埋伏在官渡城外面的左边。 是。 曹仁、李典， 嗨， 哎呦，改成嗨了，好吧。你们两位将军呢，就带着部队防守在官渡城外的右边。 哦，这一定是要搞骗人的把戏了嘛。 曹操把一切都布置就绪之后呢，天色也慢慢的黑了。曹操他自己啊，就带着张辽、许褚、徐晃和于禁以及5000的兵马，趁着夜色很黑的时候呢，他要求所有的马匹都勒上口罩，所有的士兵呢都咬着一根筷子往乌巢这个方向出发。 咬着一根筷子？难道是要去乌巢吃饭要自己准备筷子吗？ 不要只想到吃，这个是要叫大家保持安静，要是有人讲话的话，这偷袭乌巢的行动很可能会被发现，一切就完蛋 了。保持安静，咬筷子这招蛮方便的。上课的时候可以发给小朋友，一个人一根，好好推广。 你会被告哦。曹军的动作啊，果然真的很快，把马的嘴都套起来，筷子也都咬好了，一大队的人马就扛了一个大旗子准备要出发。这个时候曹操忽然又喊了，等一下。 又怎么啦？ 你们自己看一看那个旗子，上面写一个曹字。 哎呦， 全世界都知道是曹操的部队来了，还偷袭个屁呀！赶快去找另外一个写着袁的旗子换下来。 曹操啊，带着他最精英的5000名特种部队哦，真的就举着袁字号的大旗啊，趁着夜色往乌巢出发。 他们啊一路上冒充袁绍派来协助防守的部队啊，只要一碰到这个援军盘查，就说是王昭君在厕所跳撑杆跳通关密语。曹操啊这个还逼着张辽啊打扮成王昭君的样子，手上还拿着撑杆跳的竹竿躲在一旁待命。还好都没有人真的要求他们表演王昭君在厕所跳撑杆跳，哇，要不然呢以张辽的程度一定俩包。他们呢、啊、就这样子一路有惊无险，非常顺利的到达了乌巢。 还好每个人都咬了一根筷子，不然一定会有人看到张辽那个鸟样子就会笑出来。 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子，这筷子掉了一地，我告诉你。 一到了乌巢这个地方之后呢，曹操就派人把准备好的柴火都布置妥当，一声令下之后，敲锣打鼓，四处放火。这一天呢、啊，乌巢的守将淳于琼又是喝得醉醺醺的，正倒在床上。他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迷迷糊糊赶快爬起来，还莫名其妙地问说：“哦，谁在放烟火啊？这么快就过年了？ 过年？我还圣诞节嘞，Merry Christmas！” 淳于琼啊，话都没有说完，就发现这个曹军的大铁钩神秘的伸过来， 干嘛？ 咻一下、就把淳于琼给勾走，五花大绑把淳于琼给绑起来。这一下，城里面到处是烈火熊熊，烟雾遍布啊！袁绍呢，他镇守在乌巢这个地方的小兵们，根本都来不及起床啊，有的已经起床了，穿着这个内裤满地乱爬， 好惨、 不过当中有豹纹的内裤，也有一些是小碎花的内裤、 你观察得这么清楚。 曹操大喝一声，叫袁绍的小兵全部都就地站好，然后叫人啊把淳于琼给吊起来。接下来他竟然把淳于琼的鼻子、耳朵和手指头全部割下来。 哎呦，这么残忍啊。 哎，袁绍手底下这边的小兵啊，吓得酒通通都醒过来了，手忙脚乱，赶快把巧克力棒全部都拿出来奉献给曹军呢。 哎呦，战争都打成这样了，你还在讲巧克力棒？ 我很重视巧克力棒啊。曹操呢，把这个鼻子被割掉、耳朵啦、手指都被剁掉的淳于琼啊，直接就绑在马背上，再把马屁股一拍，就倒了。的淳于琼活生生的被快递回去这个袁绍的阵营啊，去羞辱袁绍去。 袁绍啊，收到曹操送来的快递哦，看见这淳于琼的惨状啊，这不但毫不怜悯，反而啊，气得干脆把这个淳于琼连头都给砍了。 哎呦，结果还是被砍头啊。 嗯， 那早知道就被曹操砍头算了，省得这一路上折腾的。 这袁绍啊，一被羞辱，立刻啊，召开紧急会议。袁绍阵营啊，目前的当家武将张合跟高览啊，两个人就义愤填膺的建议说，让我们领军去救乌巢，把这曹操给杀个落花流水。 两位将军愿意去救乌巢，很好，赶快去。 张合啊跟高览是想去啊，可是呢这副参谋总长有意见。 副参谋总长，那个许攸不是已经去投降曹操了吗？怎么还有什么副参谋总长、 哎呀，跑了许攸还可以后补啊。 哦， 这补上来的这个副参谋总长啊，他名字叫郭图。 郭图， 这个郭图啊，一见到张合跟高览啊抢先说话，他就老大不高兴啦。他心里想，哎，你们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武将，也敢想什么策略？哎，难道是想抢我这副参谋总长的饭碗吗？ 哎呦，这什么态度啊！ 你们这些打仗打架的人的烂意见，如果也可以听的话，哎，那还要我这个新官上任的副参谋总长干什么呢？ 哎呀，怎么搞的？这袁绍用的谋士，每一个都这么爱勾心斗角。 是啊，这有什么老板就有什么伙计嘛，这是必然的道理哦。 嗯， 这郭图啊，摇摇头，他不以为然地对着袁绍说。报告袁大将军，我觉得我们不该救乌巢、我们啊反而应该先进攻官渡、你想看看这曹操啊自己带兵去突击乌巢，那自然一定是倾巢而出，你看哦，他的官渡城啊这个时候啊一定是没有什么防备，如果呢我们趁机啊去攻打官渡，给他来个 围魏救赵，这样子啊，就能够逼曹操退兵回去救官渡了。 围魏救赵， 嗯， 新任的副参谋总长郭图讲得口沫横飞啊，旁边两个将军张合跟高览猛摇头啊， 摇个什么头呢？你还敢给我摇？ 他们两个就说了， 嗯， 曹操这个人向来是非常的小心，他去偷袭乌巢，怎么可能会把他自己官渡的大本营搞得一点防备都没有？ 副参谋总长郭图的头摇得更厉害了。 哎呦， 他说 ：“No，No， 你们想想，曹操只顾着要抢粮食、烧粮食，他这人数自己都不够用了，怎么还可能留部队来镇守官渡呢？ 曹操这个人一向很有谋略，他在官渡的大本营一定会有所防备，你这样子明明是叫大家去送死。 叫你们去打仗你们就说去送死，养了你们这些大老粗干什么用的呢？ 你讲谁大老粗？ 张合啊跟郭图啊这两个人一言不合，哇，当着袁绍的面啊竟然就吵起来了。 哎呀，这个乌巢的粮食被烧光，袁绍已经很烦，结果当着他的面，这个郭图还有张合竟然又在大吵大闹。袁绍看一看这两个人，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 嗯， 真不晓得应该听哪一边的话才对。 那怎么办呢？ 袁绍左想右想，想出一个好办法。 哦， 你们一边说要先出兵去救乌巢，对不对？ 对， 很好，我就派10000个人去救乌巢。 是。咦，那另外一边的意见怎么办呢？ 另外一边说要趁机去攻打曹操的大本营官渡，对不对？ 是啊， 也可以。 嗯， 那就派张合跟高览你们两个人带兵去打官渡。 哦，两边都给面子，意思意思。 这一招呢，叫做张大帅看篮球比赛。 怎么说啊？ 张大帅啊，以前跑去看篮球比赛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在抢同一个球，觉得很可怜，就叫副官啊发给这些球员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篮球， 哎呦， 通通都不要抢，一人一个，全部的人啊都有球可以打。 哎，都已经火烧屁股了哦，这个袁绍还分散兵力，他两边呢都意思意思哦，哎，他根本哦就不敢当机立断哦，人家说这袁绍啊优柔寡断哦，我看还真有道理哦。曹操啊烧了乌巢所有的粮食哦，又杀得淳于琼那些士兵啊穿着内裤四处逃窜。曹操啊这个走进军营啊，他看见呢这个援军的寝室的床铺上面啊有许多这阿兵哥来不及穿的制服。 嗯， 他看了看啊，忽然灵机一动，哎，命令他自己曹军所有的士兵通通把这些援军的制服穿了起来。 哈，曹操叫自己的小兵去穿袁绍那边的制服啊？哦，袁绍那边的制服比较漂亮。 哎，不是袁绍的制服比较漂亮了，这一招啊叫做伪装欺敌。 哦， 曹操啊要他的部队全部穿上援军的制服啊，伪装成被打败的淳于琼的部队。 哦， 这样子呢，袁绍派来的救援部队啊分不清楚敌我，只好等着被曹操修理了。 曹操这个计策的确很高明。 嗯， 可是这时候三更半夜，虽然说袁绍的救援部队会分不清敌我，可是曹操自己的这个部队一样也分不清敌我啊。 嗯， 如果真的打起来，恐怕是一团混仗，双方都会伤亡惨重。 哎，难道你忘了通关密语吗？ 王昭君在厕所撑杆跳。 嗯，不过这是袁绍的密语，哎，曹操的密语是赵飞燕在厨房吹气球。 哎呦，王昭君撑杆跳，赵飞燕吹气球，他们两个真是半斤八两。 嗯， 当天的晚上，袁绍派来救乌巢的部队赶到乌巢的时候呢，就真的碰上了曹操的部队。这袁绍的部队啊，果然就以为对方既然穿着援军的制服，那一定就是淳于琼这些被打散的部队，都是自己人。 哎， 淳于琼啊，被袁绍砍头之前忘了提醒袁绍，穿制服没有用啊，穿着内裤到处乱跑的才是他的部队啦。 袁绍派来的救乌巢的部队根本就没有防备，三更半夜的，连敌人在哪边都不知道，就听到士兵被杀掉的声音啊，此起彼落，惨叫不已。不到天亮，袁绍派来救援的部队啊，几乎全军覆没了。很古怪的事情是，这些小兵死之前所讲的最后一句话都一模一样，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难道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吗？ 不是，他们最后的一句遗言呐、啊，全部都是王昭君在厕所撑杆跳。 哎呀，他们如果说赵飞燕在厨房吹气球就好了。袁绍啊，派去救乌巢的部队啊，通通死光光哦。另一支部队呢，就由张合跟高览啊带领着负责进攻官渡哦。他们的部队啊还没有到达官渡啊，果然啊就被早埋伏在路边的夏侯惇、曹仁、曹洪等将军蜂拥而上啊，哇，杀得张合跟高览的人马节节败退哦。更惨的是啊，部队才要退兵啊，一回头又碰上了曹操偷袭乌巢的部队，结束任务赶回来。张合跟高览的部队受到两面夹击，措手不及，好惨啊，两个人夹着尾巴慌乱的逃回袁绍的基地去了。 这袁绍的副参谋总长郭图一听说张合跟高览在官渡打了败仗之后，心里很紧张。 对呀、啊，张合跟高览本来就主张要全力救援乌巢嘛，结果呢硬被这个郭图逼去打官渡，现在搞成这样。 对呀、啊，郭图呢唯恐袁绍要是追究责任的话会怪到自己的头上来。他决定啊把所有败兵的责任都推给张合和高览。 哎呦， 他就赶快先跑去告诉袁绍说，报告袁将军，这张合跟高览虽然是打了败仗，可是他们都在偷笑。 打输了还偷笑，笑什么？ 张合跟高览偷笑啊，就是笑你昏庸啊。当初张合跟高览他们说要去救乌巢，结果被你派去打官渡，他们现在呢就故意打一个败仗来证明你啊判断错误，让你面子都挂不住。 有这种事？ 有啊有啊。 这袁绍啊气个半死，来人呐、啊， 在 去把张合跟高览给我找来。 是， 这下郭图又急了、哦、 又怎么了？ 他怕万一这张合跟高览一来啊，跟这袁绍一对峙啊，哇，这郭图他自己的把戏就要被拆穿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他派人啊快马加鞭跑去告诉张合跟高览说，袁大将军听说你们两个打败仗非常生气，要像对付淳于琼一样砍你们两个人的头。 啊，这个郭图为了要自保竟然两边都说谎，根本就不顾团体的利益。有这种副参谋总长真是太恐怖了。果然他的计策真的奏效哦。这张合跟高览啊一听到这个郭图派来的人说袁绍要砍他们的头啊，激动地站起来大骂说，砍头？应该砍的头是郭图的头，哎，是郭图说要去打官渡的，怎么可以说要砍我们的头呢？ 没办法 啊， 谁叫人家郭图比你红啊，你们比较黑啊。 切，狗眼看人低，张合跟高览啊碰动一脚踹过去，把这个负责通风报信的小兵踢了个四脚朝天。 不告诉你。 这两个将军啊越想越不值得，他们就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趁早离开袁绍，改成去投奔曹操呢？张合跟高览这样子在想的时候啊，袁绍真的就派使者来了。 这使者啊摆出了一张臭脸， 哎呦， 很不耐烦的对着张合跟高览说，老板要你们马上过去啊，动作快点啊。 叫我们动作快点？张合就说了，你呀、啊、去告诉袁绍说老子我不干了。高览呢看这个使者长得就一副欠揍的样子， 忽然就拔出刀来，一刀砍死这个使者。 哎呦，这使者刚刚坐计程车来的时候啊，还在一直跟计程车司机说，一直屎，一直屎，好，屎在这里。哎呀，不幸，真的是一语成谶哦，使者自己变成死者了哦。这高兰啊，实在是太激动了。他把这使者给杀了哦，那现在还有谁能把他跳槽的消息报告给袁绍知道呢？ 只能希望这个使者托梦给袁绍啦。 袁绍啊，虽然拥有了70万大军哦，可是自从战争开打以来啊，他连连死了颜良、文丑，跑了许攸、张合跟高览，所有储存在乌巢的粮食通通被火烧光，连派去救援的部队啊，哎，也不明不白的死了个精光哦。加上淳于琼这种没鼻子没有耳朵的死相啊，常常出现在阿兵哥的噩梦里面啊。 我死得好惨 哦。 整个袁绍阵营啊，可以说是军心惶惶。曹操啊，趁着这个气势啊，对援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哦。不但如此哦，他还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说，曹操的军队兵分三路，除了官渡之外啊，另外两路已经去进攻袁绍的大本营邺城以及黄河北岸的黎阳， 哇， 还要截断袁绍的归路啊，让所有袁绍的部队进也进不得，退也不能退，全部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哎，这根本就是在吹大牛嘛，这种谣言会有效果吗？ 这种谣言啊，对别人不一定有效果哦，可是呢，对付像袁绍这种没有主见哦，又不懂得管理学的老板哦，那实在是太有效了。 真的耶，这个袁绍啊，一听到这个谣言就相信了，慌慌张张派了50,000兵马去支援自己的大本营邺城，另外又派了50,000兵马去救黎阳啊。 哎呦，这次袁绍被骗倒很当机立断嘛。 袁绍根本一点都不懂得战争心理学，光是为了一个谣言就这样子手忙脚乱大调兵马，他手底下的小兵们心里会作何感想呢？袁绍这些部队啊，他们本来就已经听说乌巢的粮食全部都完蛋了，巧克力棒也都融化了，现在又眼睁睁的看着10万的军队慌慌张张的撤走，这整个部队啊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情绪。 曹操啊，眼见自己的谣言攻势啊发生了效用啊，立刻就发动了8路的军队啊，全力直扑袁绍在官渡的基地哦。这曹操这一次的攻击啊，对这袁军的意志力来说啊，好像啊在骆驼的背上啊加上最后一根稻草。 哎呦， 哎呀，刚好超越了这只骆驼所能忍受的最后的极限。因此啊，这7-8个月来跟曹操对峙的这个袁军的士气啊，竟然在一夕之间啊整个就崩溃了 啊。失去了斗志的袁绍大军这下呀只顾着逃命，再也没有人有那个闲情逸致来伺候袁绍大老板去抹头把油啊，穿马靴 呀。哎呦，真高级哦。 这时候啊，曹操的军队一打过来，只见袁绍披头散发，身上呢就穿着汗衫还有慢跑鞋，就骑着马跑出来了。曹操手底下的大将张辽、许褚、徐晃、于禁一收到这份报告，全部都一起来追杀袁绍。可怜的袁绍带着800个贴身的护卫直奔黄河，其他带不动的东西像什么文件柜啦、军事地图啊、仪仗啊、金银财宝、血压计、 还有血压计呀， 全部都掉在路上。袁绍在800壮士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坐上了船往黄河北岸行驶过去。袁绍在船上回过头来望向南岸，他手底下的部队被杀的被杀，淹死的淹死，80,000多具的尸体，有的倒在河边，有的漂浮在河水之上，把黄河染成一片血红。 曹操的部队啊， 把袁绍留下来的这些公文、地图、仪仗、金银财宝，还有血压计，一一献给曹操。曹操打胜仗啊，很高兴，当场啊，这个所有捡到的这些金银财宝呢，通通封赏给作战有功的这个官兵哦。 嗯。 不过尽管如此啊，这曹操的阵营中啊，有些将军们还是显得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啊，在袁绍留下来的文件柜里面啊，有人发现了一捆机密的信件 啊。 这是曹操阵营中的文武官员过去在这一段时间内啊，偷偷写给袁绍的投降信。 哎呀，这些人跟敌军的首领通信，这下被逮到，死定了。 大家都以为曹操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清理一下内部哦，把这些叛贼一个一个给宰了哦。 对呀、 啊，哎，没有想到啊，曹操只是笑了笑，哎， 啊， 他竟然说，想当初袁绍那么强盛，我们这么脆弱，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不知道能够撑多久。 嗯， 连我都会这样子想，那更何况是别人呢？ 哦。 曹操说完啊，哎，笑了笑，亲自把整捆信件啊全部都烧掉了。 哎呦，曹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宽宏大量啊？ 哎，你不知道啊，这曹操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收买人心的大好机会啊？ 哦， 你看呢、啊，真是能够打败袁绍啊，靠这些关羽、许攸、张合、高览、张辽。哎，这些人全部都是以投降的方式来成为曹操的台柱的。 哎， 曹操啊，懂得用人之长，他不计较人家出身血统纯不纯正。 嗯， 哎，你看，相对袁绍啊，只会把人才逼走，把忠臣关起来。曹操这种收买人心的手段啊，哎，我告诉你是很高明的。 曹操这边忙着收买人心，袁绍那边很狼狈地逃回了河北冀州去。 嗯， 袁绍很懊悔啊，为什么当初自己没有听保守派的首领田丰的话呢？ 对啊， 他就把激进派的首领，同时也是现任的参谋总长沈佩给叫过来。 嗯， 他对沈佩说，哼，我当初没有听田丰的话，还把田丰关到监狱里面去，现在落到这么狼狈的地步，我呀没有脸再看到田丰了。 诶，当初没有听保守派田丰的话、 嗯、 就是因为听了激进派沈佩的话。 对呀、啊、 那袁绍当面跟沈佩讲这样子的话，诶，简直是打了沈佩一巴掌嘛。 这沈佩啊，被袁绍这样子一讲，更加痛恨这个田丰，他马上就对袁绍说，主公啊，你在官渡辛苦作战， 嗯， 你都不知道那个田丰在监狱里面整天在那边东问西问，问你的仗打得怎么样了。 嗯， 后来啊，田丰他听说你打了败仗以后，竟然拍手大笑说，哈哈哈哈，果然不出田丰我所料。 可恶，袁绍的脸立刻垮下来，田丰真的敢这样子说？ 他真的这样说啊！田丰他笑得好大声哦，监狱里面的管理员统统都听到他在笑。 哎，这沈佩根本是胡说八道。 对呀、 啊，袁绍啊，官渡大败之后啊，这监狱里面的管理员啊，都跟田丰贺喜说，恭喜田大人，这次啊，袁大将军打败仗回来，一定会后悔。出兵之前为什么没有听你的话，你一定马上啊会再度受到重用的。这没有想到啊，田丰一听啊，反而哈哈大笑的说，我死定了。 死定了还哈哈大笑啊。 哎呀，监狱的管理员呀、啊、也觉得很奇怪，他说，哎，大家都恭喜您，您怎么反而这么说呢？ 田丰就说了，袁绍大将军表面上宽厚，其实最要面子，心胸狭小。 嗯， 现在他如果是在官渡打了一场胜仗，为了表示他的气度啊，他还有可能会放我出去让我做官。 嗯， 可是现在他打了败仗，一定是恼羞成怒，非把我除掉不可，这样子他的面子啊才保得住。嘿嘿嘿，这就是田丰我效忠袁家、尽心辅佐的好下场，我死定了。 哎，这田丰这么说啊，实在是非常的深刻哦。这果然啊，这田丰说着说着、哦、袁绍的使者啊就送来了宝剑哦，要斩田丰的头哦。 这么有效率啊。 这田丰啊面无表情，拿起了袁绍的宝剑，自言自语地说，大丈夫活在这个世界上，选错老板已经够笨了、一直跟着这个老板不跳槽，这是笨蛋加三级呀、我算是活该吧。说完呐、田丰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抹，颈动脉的鲜血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不久，田丰瘦弱的身躯就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袁绍自从在官渡吃了一个大败仗之后，回到了冀州去，整天闷闷不乐。袁绍的太太刘夫人就说了，不如我们来办喜事，让气氛好一点吧。 哪还有什么喜事好办？ 我们可以立刻立接班人啊，这不是一件大好的喜事吗？ 哎呀，这袁绍远在河北，怎么会娶了一个台湾的刘夫人呢？听起来很诡异。不过呢，这个刘夫人啊，这么积极的鼓吹啊，这个袁绍要立接班人，其实是有道理的。 有什么道理啊？ 这除掉啊，在外面生的啊，还有这姨太太生的不算啊。袁绍前前后后两个妻子啊，一共替他生了三个儿子。 三个。 这三个啊，分别是镇守在青州啊的老大袁谭。 老大袁谭。 还有镇守在幽州的老二袁熙。 老二袁熙。 那老三袁尚呢，就留在邺城爸爸的身边。这其中啊，老大老二呢，都是前一个太太所生的。只有老三袁尚啊，是目前啊这个续弦的刘夫人所生的儿子。 难怪刘夫人这么积极的要叫袁绍赶快立接班人。 对啊，袁绍说，现在强敌压境，外面的事儿都管不了了，立什么接班人？你诅咒我死是不是啊？不要再提什么接班人呢，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自动会带部队来帮我修理曹操，泄我心中之恨，天天只会在那边吵着谁要当接班人，这样像话吗？ 哎呦，袁绍发小脾气了。袁绍这么一说啊，刘夫人就不好意思再讲什么了。可是袁绍生气的这个说法很快就传到了三个儿子的耳朵里面去。他们为了要表示对爸爸是有孝心的，以争取接班人的机会啊，老大袁谭就从青州带了50,000军队， 五万。 老二袁熙从幽州带了60,000军队， 六万。 另外啊，连袁绍的外甥叫做高干的，也从滨州带来了50,000部队。 哦，又50,000，5+6=11，11+5，哇，16万。 这16万部队呢，一起聚集在邺城，他们准备要帮着袁绍出兵，去讨伐曹操，帮爸爸报一箭之仇。 官渡之战啊，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哦。袁绍啊，现在只相信自己的孩子了。当袁绍啊看到所有的孩子都带着军队前来助阵， 爸爸，我来了！ 哦，爸爸，我也来了！ 啊，袁绍实在是太感动了。 舅舅，还有我也来了， 连外甥都来了，好高兴，都来了。这种团结的气氛让这袁绍又燃起了豪情壮志。这一次啊，他一定要带着孩子们彻底的消灭曹操，回顾他们袁氏家族往日的荣光。 这些孩子们的军队一共16万，加上了袁绍自己原来的部队之后，超过了20万以上。 哇， 袁绍带着这亲戚幽并四周超过20万以上的子弟兵，声势浩荡，渡过了黄河，竟逼到了仓亭这个地方，跟曹操的军队又展开了对峙。第二天呢，两军摆开阵势，曹操带领着所有的将军来到了阵前，袁绍当然也不甘示弱。他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外甥，还有5个姨太太也来到了阵前。 姨太太放在帐篷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子哦，曹操啊指着袁绍的脸说，袁大哥，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不如早点投降，回家去可以安享晚年呐、啊。袁绍啊，气死了，说：“孩子们，谁替爸爸出马修理这个吹牛说大话的曹操？”袁绍这样子一讲，他的老三袁尚啊，立刻跳了出来：“ 爸爸，我来了！ 爸爸，我来了！” 说完之后，老三袁尚就骑着马到了阵前的广场之上，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他搭上了弓箭啊。一个转身，从背后就往曹操的方向唰一箭射去，就听到啊一声，袁绍的军队啊响起了一片的掌声。 哎呦，是曹操被射中了吗？ 不是曹操被射中，这个叫啊，这是挡在曹操前面的侍卫队的队长。 哦， 可是这个动作呢，已经使得曹操魂飞魄散。这袁绍的军队趁这个气势立刻进攻，大队的人马果然就逼得曹军节节败退。 即将展开的昌亭之战，袁绍把全部的家当通通压在台面之上，准备进行一场豪赌哦，好赢回他在曹操手里曾经失去的一切。 嗯， 袁家军在赢得昌亭之战的第一回合胜利之后啊，可以说是气势如虹， 哇，报仇有望，赢定了。 节节败退的曹操能够保有上次官渡胜利的战绩吗？袁绍与曹操的北方争霸战又会是鹿死谁手呢？ 官渡大战，袁绍被曹操打得焦头烂额。 嗯， 袁绍气死了，跑回他的大本营冀州去，重新召集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加上一个外甥， 哎呦， 还有亲戚幽并四州，一共二三十万的人马。 嗯， 他们卷土重来，再次渡过了黄河，到了昌亭这个地方。他们发誓这一次啊，一定要打垮曹操，帮袁绍爸爸讨回面子。 哎呦，什么讨回面子嘛，哎，听起来比较像是在赌气哎。那袁绍啊，把儿子外甥通通叫出来打群架，哎，这样像是一个做爸爸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吗？ 啊，人家意大利的黑手党里面的教父 Godfather 也都这样搞啊。 哎呦，我听起来哦，比较像是那种输到脱裤子的赌徒哦，跑回去卖了房子哦，准备回赌场一次翻本啊。 嗯，果然这一次袁绍有了儿子还有外甥的帮忙之后，一出场啊，气势不凡，第一仗就打赢了。 Yes. 哇，袁家班赶快把都结了蜘蛛网的这些香槟酒拿出来，砰砰砰庆祝一番。 好久没开了， 一瓶接一瓶开香槟酒。 嗯， 这袁绍一家子人沉醉在这种短暂的欢乐的气氛当中， 嗯， 浑然都不察觉曹操这边已经开始构思新的作战计划了。 哎呦，什么计划啊？ 曹操的谋士陈玉啊，跑到曹操面前来，递上了一个十面埋伏计划案。 什么叫十面埋伏计划案呢、啊？ 曹丞相，你有没有洗过车啊？ 洗车？我洗过马，我没有洗过车。 有一种洗车中心呢，只要你把车子开进去以后啊，开到那个幽暗的空间当中，然后，这个黑暗当中就会有十个大刷子从四面八方伸出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转，转来转去，这边刷一下，那边刷一下，最后刷的你整辆车子都是泡沫，再用水一冲啊，你的车子就清洁溜溜啊。 哎呦，陈玉啊，你是不是头壳坏掉了？ 怎么了？ 我现在烦恼的是袁绍的军队人多，我们的军队人少，你在跟我谈洗车，这跟洗车什么关系呀？ 啊，袁绍他们人多就像一辆大车子，他们在明处，我们人少，我们就分成十个点，就像这十把刷子，我们躲在暗处，这样子啊，每一次发生接触战的时候呢，都可以由我方来选择有利于我们的时间跟地点。 哦，所以呢，我军就像以逸待劳的洗车阵 阵势。 哦，那袁绍就是那个笨车，就算他人数再多，车子再大，哇，我也可以把它洗得清洁溜溜。哇，哈哈哈哈，好一个十面埋伏啊！ 啊，要这样讲你才懂，真的是。曹操啊，终于接受了陈玉所提议的这个十面埋伏阵。他们仔细挑选了十个地形很狭窄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很适合埋伏。 哎。问题是袁绍又没有要洗车， 没有啊， 他的军队也不是白痴啊，你埋伏好，他偏偏不去你的洗车阵，我看你怎么办？ 所以就要有人来引诱他们去洗车啊。曹操决定要亲自出马，担任诱敌的危险工作。果然呐、袁绍一看到曹操本人出现在两军阵前，他立刻就把香槟酒瓶往地上一砸，骂说。龟儿子，谁在喊哟啊？ 哇，原来是袁绍的三个儿子喝香槟喝得正高兴，听到爸爸大喊大叫，儿子赶快跳出来喊哟。 神经病，袁绍呢本来是在骂曹操是龟儿子，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跑出来答哟、害得袁绍做乌龟了。袁绍啊越想越生气，率领了三个儿子一个外甥，一共组成了五路大军前来捉拿曹操。这曹操的诱敌部队呢就一直往后退， 我袁绍就一直往前追， 我再往后退， 我再追， 我就退到了黄河的河岸边。这时候退无可退、 我看你还跑到哪里去。 曹操就对着手下所有的士兵说，兄弟们哟，前面就是黄河了，掉下去的话呢死路一条，袁绍他们再可怕也没有黄河可怕。各位兄弟，你们转过头来面对敌人，我们拼命吧， 拼命吧。 果然所有曹操的部队通通回过头来啊，一起喊着不要黄河给我袁绍，不要黄河给我袁绍。 哎呦，袁绍吓了一跳啊，哇，什么乱七八糟的口号啊，袁绍说不给不给。 曹军呢看到袁绍这么激动，他们更有兴趣了，他们全部发挥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跟袁绍的大军展开了决战。 曹操手下的大将许褚一马当先，一下子就砍死了十几个袁绍的将领，吓得袁绍的军队啊立刻转身后退。忽然间呢，地上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按钮，写着 START START START。什么东西 ？START， 十面埋伏的洗车游戏开始了、 哎呦，吓死了！ 哇，这援军一转身后退啊，就踩到了 START 的按钮。十面埋伏阵就开始了，这援军啊一路退，两边首先出现了左边夏侯渊，右边高览的两路埋伏。 哇，这是洗车的刷子出来了。 袁绍啊吓得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外甥死冲猛撞，急着要后退，没想到啊走不到十里路又出现了左边跃进右边鱼进两路埋伏， 杀的援军啊，到处都是尸体，血流成河。 哇，这洗车阵的第三个刷子、第四个刷子也出来了。 哎，才四把刷子哦，这援军就已经吓得鸡飞狗跳了哦。所有的人只好努力往前逃。 好， 没想到接着又有一点虚晃，两路埋伏杀出， 第五把刷子、第六把刷子。 哦，这一杀杀的袁绍胆战心惊，方寸全乱。一口气啊，还没有喘过来，第七路张良，第八路张合，哇，又冲出来了！ 怎么那么多刷子都刷不完呢、啊？ 袁绍的军队啊，死的死，逃的逃，好不容易啊，焚灰破绽退到昌平，但都还没有站稳。第九路曹吼，第十路夏侯惇又冲出来挡住去路。这个时候啊，袁家班早已经七零八落，只剩下三子一生，保护着袁绍拼命突围。 舅舅， 哎呀，袁绍的外甥中了箭， 爸爸。 更惨的是，他的老二袁熙还尿湿了裤子。 这几个人呢，只好互相扶持着，逃到了一个山洞里面去。袁绍这时候痛苦地抱着他的四个孩子，痛哭啊，哭到昏倒。大家连忙呢帮他捏人中啊，戳脚底啊，给他做急救，好不容易把袁绍给救醒了。没想到袁绍他刚一醒过来，就吐了一口鲜血。袁绍他奄奄一息地说：“ 天哪，好可怕！ 我一辈子打仗无数次，我到底这一次做错了什么事情？”狼狈成这个德性， 哎，袁绍做错的事可多了。 你不要再打落水狗了，好不好啊？这他们几个人商量下来的结果，说袁绍吐血吐成这样，这个仗也不用再打下去了。他们偷偷召集了剩下的兵马，一拐一拐、逃回冀州去了。袁绍在昌亭这个地方再一次败给了曹操，他被气得口吐鲜血，只好回到冀州的邺城去养病。好不容易他的病情稍微有了一点起色，袁绍他想到，我们袁家四世三公这块金字招牌一定要交到一个好儿子的手上，才能够重新擦亮招牌，发出金色的光芒。所以袁绍决定啊，要立接班人。袁绍把参谋总长沈佩还有副参谋总长郭图都找来了。袁绍对他们两个说：袁某我的三个儿子啊， 怎么样？ 老大袁谭性情很刚烈，老二袁熙呢曾经尿湿过裤子又优柔寡断，倒是我的老三袁尚长得很英俊，又懂得礼贤下士。我想要立老三做接班人，不晓得你们两个参谋总长的想法怎么样。 袁绍的阵营啊，哎，向来就是派系林立哦。这参谋总长啊沈佩呢走的是夫人的路线。这是啊袁绍现任的夫人刘夫人的人马。 刘夫人。 刘夫人呢、当然希望他唯一亲生的儿子老三袁尚能够当接班人。所以啊，这夫人派的参谋总长沈佩立刻举双手双脚赞成。 大家都这么赞成，那很简单啊，就指定老三当接班人。 哎，等一下， 谁有意见啊？ 这是副参谋总长郭图，他反对。 他怎么会反对？ 哎，他不是夫人派嘛，这郭图啊是老大派的人马。 老大派还苹果派？什么老大派？ 你不知道啊，这郭图啊之所以能够当上副参谋总长啊，全是靠袁绍的老大袁谭啊替他争取来的。 哎呦，他们袁家的小孩子出去打仗就吃瘪，回到家里来倒蛮会斗的。 哎呀，这老大派的副参谋总长啊，他不敢直接唱反调。所以呢使出了这个拖延的技巧。他报告袁绍说：启禀主公，你的三个儿子里面袁谭是老大。他带兵驻守在遥远的青州。 是是是， 主公，如果你废长立幼不立老大却立老三， 恐怕会引起动乱。哦，你还是先养病，等身体好，再全力把曹操的事解决，再立接班人还不迟啊。 袁绍呢，就在这边犹豫不决。没有想到这时候啊，前线又传来了说曹操呢，带着大军往邺城的方向进攻而来。袁绍吓一大跳，咳了两声，吐出了一滴滴的血丝啊。袁绍呢就叹了一口气，抹一抹嘴角的血丝，说： 来人啊，准备我的战袍还有战戟。 哎呦，可是主公，这袁绍啊，下面的人都阻止他。你主公，你的病情才恢复没有多久、啊、 战袍跟战戟， 哎呦， 赶快拿来， 好重啊主公。 难道要等到曹操打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你们才让我起床吗？ 啊，可是 不要再可是了。袁绍啊，不听旁边的人劝告，很勉强穿上他金色的战袍，撑起他金色的战戟。 哎呦， 但是他还没有骑上他的金色的马的时候，就已经天旋地转。 主公怎么啦？ 一口鲜血把金色的战袍全部染成了红的了。 哎呦，昨天才洗好的、 啊、少啰嗦，不但战袍变成红的， 哎呦，又怎么了？ 他把他的那匹金色的马染成了赤兔马了。 那匹马倒还蛮高兴的，忽然变成了赤兔马。不过呢，这袁绍的太太、啊、以及其他的人呢、啊，可就慌忙了、哦嗯、他们呢、啊，赶紧把袁绍用担架抬进他的卧室里面，并且啊，立刻把驻守在外面的几个儿子啊，通通紧急召唤回来。 哎呀，他们袁家的人每一次父子相聚都这么倒霉啊。 哎呀，袁绍快死了也没有办法、啊嗯、这袁绍的情况啊越来越差，眼看啊就快要不行了。可是呢，几个儿子都还没有赶到，只剩下这个老三袁尚啊，他本来就留守在邺城里面。这刘夫人啊，他觉得机会难得，赶快啊把参谋总长沈佩以及这个老三袁尚通通找来。这刘夫人呢、啊，就抓着袁绍的手说：“到底你要谁当接班人？赶快说！” 对呀、啊， 这个时候啊，袁绍早已经神志不清了，只能颤抖着伸出手指来乱指。刘夫人呢、啊，就把袁绍的手指头抓到老三袁尚的鼻子前面，问袁绍说：“是不是就是他？就是他，老三袁尚继承。”啊，这袁绍也不晓得听得清楚还是听不清楚，只能一直一直抖着那根手指头。 我看袁绍根本就是在指着氧气筒说：“你踩到我的管子了。” 哎呦，参谋总长啊，这夫人派的沈佩啊，赶快配合情势，他掏出一张早已经写好的遗嘱 啊， 装模作样的拿给袁绍看，问袁绍。这样写，继承人老三袁尚，对不对？对不对？ 哎呦，袁绍他根本连听都听不清楚，哪里还有能力看这张遗嘱呢？ 哎呦，你不管，你就说叶子就好了。这刘夫人心里一急啊，干脆直接把手伸到袁绍的后脑勺，用力的按了两下 ，yes yes。这袁绍啊，大叫一声，哦，又吐了好几千 cc 的鲜血，终于死了。 这么惨呐、 啊！哎，刘夫人呐、啊，废物利用，又拿着袁绍的大拇指，沾着他吐出来的血，在遗嘱上面啊盖了好大的一个指纹章。 他们家的人怎么那么不卫生、啊？ 哎，国难当头，谁管得了这么多呢？ 袁绍呢死掉了，老大袁谭、老二袁熙都还没来得及赶回来，马上就由参谋总长夫人派的沈佩担任这个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们为袁绍举行了葬礼，并且宣布就由老三袁尚来继承袁绍这个大司马兼亲祭幽并四州州牧的职位。 这听起来啊，一切都井然有序哦。不过呢，这袁绍一死之后啊，这刘夫人啊，过去几十年的积怨呢、啊，一下子通通爆发出来了。 哎， 他把这袁绍的那些小老婆啊，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人，一个人啊，赏他们一刀，通通把他们捅死。 怎么这个样子啊？那老公已经死掉，他们姐妹掏， 就大家好好一起过日子吧。 哎，你不知道啊，这个刘夫人啊，年老色衰，忍耐这些狐狸精娘儿们已经好久了。这以前啊，袁绍活着不敢动他们，哇，现在可要好好的出气了。 他吃着什么醋嘛？陈年老醋。 哎，这刘夫人啊，不但杀死这五个小老婆，他还怕这些狐狸精们啊，到地底下还继续跟袁绍缠绵，竟然啊，又跟他们每一个人的尸体啊，都理光头。还在这些人的脸上刺字，哎， 刺字啊，刺什么字？ 五个小老婆啊，分别各刺了贱、淫荡、烂货、哎呦、不要脸，还有必须、 哎、连英文都刺上去了。袁绍的大儿子老大袁谭在外地一听说他的爸爸病危了，赶快就带着大批的部队往冀州赶去。 往冀州赶去就好了，为什么要带大批部队呢？ 你以为他是返乡探亲吗？ 嗯， 他是担心他的弟弟老三一定会抢掉袁绍所遗留下来这个大司马将军的头衔。 哦， 所以他要赶快快马加鞭加速的回到冀州去啊。这老大袁谭正打算一头就冲进冀州城去的时候，却遇上了副参谋总长老大派的郭图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出来阻止了他。 干嘛？ 他对老大说，你的弟弟老三袁尚他已经得到了接班人的位置， 哎呦， 他现在想尽办法直接就要把你杀掉，你还自己傻傻的跑进去自投罗网吗？ 哇，那怎么办呢？ 老大袁谭，你就把你的部队屯兵在邺城的城外，让我替你到城里面去打听一下消息吧。 在邺城里面的老三啊，袁尚听到了他哥哥老大袁谭啊，竟然带着部队还屯兵在城外的消息啊，很不高兴的把这个老大派的副参谋总长郭图找来说，爸爸过世前已经指定我接班当大司马将军了。 是是是。 现在我哥哥袁谭回来，不来拜见我，反而带着部队把部队驻扎在城外。哎，他到底是头壳坏掉还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没有怎么回事了。 难道我哥哥袁谭是要进攻邺城？他想违背父亲的遗命，想要谋夺家产吗？ 没有没有，报告大司马将军啊。你的大哥袁谭先生他绝对不会想要进攻你，他只是刚好生病了，没办法进来拜见你。 生病？ 是是是， 我看他是神经病吧。我告诉你，叫他不用来见我了。 哦， 他如果还当我是个大司马将军，就请他直接带着部队去攻打曹操，为死去的父亲报仇吧。否则啊，我就当他是叛徒、不孝子、俗辣、通气犯。 哦，这个老三真够狠的。当初在仓亭的时候，爸爸袁绍再加上三兄弟一起，再加一个外甥，他们一起都打不过曹操了。现在竟然要逼老大一个人去打曹操，怎么可能打赢呢？ 所以啊，这袁谭啊很不甘心哦。他自己是老大，没继承到父亲袁绍的职位已经很亏了。 亏？ 哎，没有想到啊，这弟弟啊袁尚不但啊占尽便宜，还好意思啊派这个老大袁谭去打曹操。哎，这郭图啊劝袁谭说，哎，你不要把事情闹僵了，先敷衍一下，随便攻打攻打，假装打输了再回头啊向这位新上任的大司马将军讨救兵，看他怎么应付嘛。 这简直是你整我，我整你嘛。 哎，这老大袁谭啊一听有道理哦，他依照这个计划进行，假装随便打打，然后打输回去讨救兵。But 万万没有想到。 没想到什么事？ 这老三袁尚竟然不给救兵啊。 老三不给老大救兵，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老三啊袁尚心里想，我哥哥袁谭反正回来是要抢位置的，杀了他别人说我这个弟弟不仁不义， 我还不如趁机会借曹操的手把我哥哥给干掉。 哎呦， 既省力又没有闲话，实在是太划算啦。 算得蛮精的嘛。 啊，这老大袁谭啊非常生气，对老三袁尚说，啊，你再不派救兵来，我干脆投降曹操，啊，联合曹操一起修理你啊！我看你到底能拽到什么时候？ 啊，这个老大怎么被气得一直啊啊啊的啊？ 哎，这老三袁尚啊，实在也是个贱骨头哦。这个人吃硬不吃软，他怕老大袁谭啊真的倒向曹操哦，自己恐怕真的要遭殃。 嗯， 无可奈何啊，只好勉强出兵应付应付，帮助他哥哥攻打曹操。 袁家的老大跟老三并肩作战。曹操的谋士郭嘉呀，建议曹操马上退兵。 哎呦，比实力曹操又不输给他们两个兄弟，干嘛要退兵啊？ 郭嘉就说了，袁家这两个兄弟，他们为了要抢位子，为了要争遗产，斗得你死我活。曹丞相，你暂时把他们放在那边，不要理他们，他们一定啊会立刻内斗，自相残杀。 哎，有道理。 嗯，曹操听从了郭嘉的意见。真的就退兵了。 老大派的副参谋总长郭图啊，看到曹操退兵，他立刻啊就对老大袁谭建议说，哇，我们好不容易吓退了曹操。 是哦， 我们可以请你弟弟袁尚还有他的参谋总长沈佩到我们部队里面来喝酒，顺便聊聊天，庆祝庆祝。 郭图这个提议不错啊，兄弟之间本来就不应该那个样子嘛，有什么问题大家吃个饭就可以沟通了。 你不要这么乐观 啊。 因为啊，郭图接着又说， 嗯， 我们啊可以事先在柜子里面埋伏刀斧手。 又来了， 他们通通来吃饭的。 哎呦，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柜子里面埋伏刀斧手？他们家的柜子都不需要放东西，放棉被吗？ 哎呀，老大袁谭这边啊想得出这种下流招数啊。老三袁尚当然也不是笨蛋 哦。这参谋总长沈佩啊一下子就看穿了这个伎俩啊。 嗯， 他对着老三袁尚说，你哥哥既然这么无情，我看啊你也不用太客气了。 哦， 说着啊他就在袁尚的耳朵旁边说悄悄话。 这老大袁谭在他的部队里面摆好了酒席，又在柜子里面藏好了刀斧手之后呢，就跟副参谋总长郭图他们两个坐在饭厅里面等了半天啊，一个人影都没有等到。 嗯， 过了一下以后呢，他忽然感觉到地面微微的震动。 干嘛？恐龙出现了。 袁谭以为地震来了，跑出去啊到军营的门口一看，天哪，老三袁尚竟然带着50,000部队来了。 哎呦，原来这就是老三的计谋啊。 嗯， 带这么多部队来，哎，是要把他哥哥给吃垮。 不是吃垮了，他这个排场啊摆明了就是来跟老大打架。 哦，原来是要打架。老大袁谭啊立刻鸣起作战警报，紧急召集部队摆开阵势，跟袁尚的这50,000部队啊遥遥对峙。这老三袁尚啊骑着马走到阵前啊，对着老大袁谭大骂说，爸爸把大司马将军传给我，你不服气吗？ 不服气？ 你别以为你搞什么鬼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这老大袁谭啊他也不甘示弱的说，啊，你把爸毒死，啊，你篡夺他的爵位，啊，你现在又来杀我吗？ 两个人呢眼看是要正式开打，由于这个老三袁尚他的手上拥有的就是爸爸袁绍所遗留下来最精华的部队， 嗯， 很快他就把远道而来很疲惫的老大他们的军队打的是节节败退，最后啊终于把这老大的部队逼进了平原县的县城里面去了。 老大袁谭啊在平原受到弟弟啊袁尚不断的猛烈攻击哦，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哦、 怎么办？ 这老大就和副参谋总长郭图商量说， 哎，干脆看来我们干脆真的去投降曹操算了、 这样子 我们请曹操啊帮忙出兵进攻老三袁尚在后方的冀州邺城这样一来啊，这老三啊一定得回去救援，我们趁这个机会啊再夹杀袁尚啊，让他首尾不能相顾。 袁绍的这些儿子真是不像话呀，竟然要去投降杀父的仇人，还要叫杀父仇人一起来打自己的三弟。 哎，这老大袁谭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了什么杀父的仇人不仇人呢？老大袁谭啊果真派了使者去投降曹操， 要命， 请曹操啊帮忙出兵进攻老三在冀州的大本营邺城。老三袁尚啊一听到消息急得啊连忙撤军果然啊被曹操还有老大袁谭两头夹攻，哇，被打得落花流水这袁尚啊这个狼狈的骑着马往北方他二哥袁熙统领的幽州的方向逃了过去。 这老三落跑了，那邺城不就落入曹操手中了吗？ 虽然老三袁尚这个半路上打败仗跑了，可是呢邺城还有人防守 谁在防守 你忘了袁绍凶巴巴的太太母老虎刘夫人 刘夫人不但杀小老婆还会守城 他还有走夫人路线的参谋总长沈佩帮忙嘛。 这个沈佩的确不愧是袁家班的参谋总长，守邺城防守得很紧密。而刘夫人呢也不愧是一个母老虎，神威盖世，曹操在这边攻打邺城竟然是久攻不下，非常的焦躁。这个时候许攸又出现了。 就是那个投降曹操还教曹操去乌巢劫粮的那个许攸 这个许攸好像生来就是要做袁家的克星的。这时候许攸就跑来建议曹操说，丞相你注意看。 看什么？ 邺城的旁边不是有一条漳河吗？你怎么不用漳河的河水来淹没邺城呢？ 曹操说，许攸先生漳河离邺城10公里嘞难道你叫我用脸盆一瓢一瓢的摇过来倒到城里去淹它吗？ 许攸大笑说，你不要一瓢一瓢的摇，那样一定是来不及可是你如果一铲子一铲子的挖，把这漳河一路挖到邺城的城门口来，挖10公里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曹操一想，反正我的阿兵哥闲着没事干也是在吃饭，不如就叫他们挖看看吧。 邺城里面这位母老虎刘夫人这一天吃过中饭之后，刚好在城墙上面看到曹军这边有20几个士兵拿着脸盆在挖壕沟。这刘夫人就忍不住歇斯底里，一边拍城墙一边就大笑说，哇，臭西郎 好难听 拿脸盆在挖，挖那么浅浅的一条水沟要来淹我们家太笨了吧。 曹操抬头看见这个欧巴桑这么嚣张非常受不了，他暗暗的哼了一声，想着死老太婆到晚上我就有你好看的， 晚上给他好看，难道曹操又看上这个欧巴桑了吗？ 不是啦，到了晚上这曹操派出了20000士兵一起动手挖河道，一个晚上就挖出了一条2丈深的壕沟，导引漳河之水灌向邺城而来。隔天清晨等这个刘夫人还有沈佩他们睡醒，发现大家的床怎么在水中漂浮起来他匆匆忙忙爬上城墙一看，天哪，整个邺城都已经泡在水里，变成水都威尼斯了。 邺城整个被水给淹没，既不能够生火又没有干粮，城里面有人就受不了，主动的打开了邺城的城门叛降曹操。参谋总长沈佩被曹操的军队给俘虏， 马上就砍了头。 哎呦， 这邺城一攻破之后啊，曹操赶快叫人把袁绍家里面给封锁起来，宣布闲杂人等不准进袁家去，曹操马上就要来。 你看，我刚就说曹操看上的那个母老虎刘夫人了吧。 哎呦，曹操啊，化妆梳洗了一番，吹一吹口哨，准备要进城去了。 哎呦，难得曹操心情这么好哦。这个时候啊，邺城里面的作战指挥官啊，是曹操的大儿子曹丕。 曹丕 那年啊，他才18岁，他一听到曹操的传令兵啊，传来曹操封锁袁绍家的口谕，心里很纳闷，哎，难道是袁绍家有什么好康的爸爸要留给自己用吗？很好奇的啊，来到袁绍的府上，一个人啊，提着剑走进袁绍的家里面去。这不走进去还好啊，一走进去袁绍家的大厅啊， 要小便呐、 啊？不是啦，大厅的积水当中啊，跪着2个女人。 哦，看到女人就吹口哨，那是有美女吗？ 其中一个啊，就是袁绍的老婆母老虎刘夫人。 哦，这个欧巴桑连曹丕都看上了。 不是欧巴桑，是欧巴桑旁边的女人 啊！ 哇，简直是冰肌玉骨，倾国倾城。哇，这曹丕啊，看着简直是连口水都流出来，要滴到地上去了。 这个美人是谁啊？ 这个人啊，是袁绍家的老二，镇守幽州的那个袁熙的太太，叫做甄宓。 哦， 她是当时啊冀州的第一大美女，也名远播。 哦，甄宓的所有的男人哦，这个甄宓，怪不得曹操下令封锁袁家，不准别人进去。 母老虎啊，刘夫人撑着一张笑脸说。我们都是被袁绍家族压迫的女人呐、啊，请你不要杀我们呐、啊！我愿意把甄宓献给你，求求你保护我们、啊。 哎、 这曹丕呀、啊，轻轻地扶起了甄宓的脸，忍不住啊，心头小鹿乱撞， 不懂不懂。 他心里想：这么漂亮的女生留给爸爸。爸爸又那么老，太可惜了。 什么儿子啊， 他想说比权力我比不过爸爸，不过啊，生米先给他煮成熟饭，就算我爸爸想吃啊，也来不及了。 他们父子一样色啊。 曹丕啊，就对着甄宓说， Don't worry， 别担心，我会保护你的。 袁家的二媳妇，冀州的头号美女甄宓，已经被曹丕小朋友先耻得点了。 又不是打棒球，怎么先耻得点？ 可是曹操竟然还被蒙在鼓里，他得意洋洋地骑着马，沿路接受冀州城这些老百姓对他的欢呼跟献花。 嗯， 曹操觉得很神气，可是有一个人比曹操更神气。 谁呀？ 就是那个提出乌巢节粮，又建议用水来淹邺城的这个袁家班前任的副参谋总长许攸。 哦，这许攸当然是应该神气咯，算来曹操啊能够消灭袁绍啊，哎，一半是靠了许攸的功劳嘛。 问题是这个许攸得意忘形，他对着曹操大叫一声说、曹阿瞒。 哦，满是说小时候曹操很爱瞒骗别人， 嗯， 这是他小时候曹操的乳名。哎呀，这曹操最讨厌人家叫他阿满了。 对呀，又不是我奶妈叫我乳名干什么。 对呀， 这曹操听到啊有点不爽，皱了皱眉头。许攸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啊，还在那边自说自话说，曹阿满， 哎呦， 今天如果没有我许攸的话，乌巢的粮食怎么会轮到你来抢啊？曹阿瞒啊，曹阿瞒，要不是我这个老同学指导你，你怎么可能进得了邺城的城门呢？ 哎呦，太嚣张了，太嚣张了。 可是啊，曹操皱完眉头之后，现在不但不生气了， 反而哈哈大笑哎。可是旁边曹操的这些将军们听到，每一个都气得咬牙切齿。尤其是这个脾气大的许褚将军啊，气得跑过去就抓住了许攸的衣领。他对许攸说，我们冒着九死一生才攻打下的邺城，你竟然到处夸口说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对呀、啊、 许攸对这个人啊爱理不理的说，你们都只是酒囊饭桶啊，像你们这种货色十个也抵不过我一个许攸。 哎呦，许攸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像太监，又那么的不谦虚。 许褚啊可不像曹操会装开心的样子哦。 那怎么办呢？ 许褚很干脆拿出刀来，一刀就把许攸给杀掉。 哎呦， 拎着这个许攸的头啊去看曹操。 许褚这么激动啊，哎，那曹操什么反应啊？ 什么反应啊？曹操就捧起了许攸这颗头颅，很伤心很伤心地说，许攸啊许攸， 听起来好像很高兴的声音。 好吧，许攸啊许攸， 差不多， 就叫你不要乱讲话，你怎么乱开玩笑，现在被杀掉的吧。 哎，这种曹操难过的声音啊是装出来的吧。 很多人也真的怀疑曹操啊是故意纵容许褚，根本就是借刀杀人。 我也觉得大有可能。哎 啊，许攸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怪的，怪只能怪他自己啊，他忘记袁绍被消灭之后他根本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嘛。你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还表现得这么嚣张，你根本是不知死活。哎， 遥想当时啊许攸投降曹操的那个晚上啊，曹操是拎着裤腰带从厕所冲出来迎接他。 是是是， 现在啊曹操啊命人把许攸草草的像垃圾一样的埋葬，想起来啊还真是讽刺哦。这曹操啊进到邺城里面去啊，他最挂念的 就是要到袁家去找袁家的二媳妇。 错了 啊， 他竟然啊是要去袁绍的坟墓前面啊祭拜。曹操啊为死掉的袁绍啊留下了英雄之泪。这袁绍啊跟曹操其实是有革命感情在的， 当初他们在杀宦官的时候两个人是一起在大将军何进的手底下做事的。 没错，这两个人曾经做过同事，又一起发动了十八路诸侯盟军来讨伐董卓。虽然呢、最后时代啊逼得他们呢、拼个你死我活，但是呢这两个人呢、毕竟曾经在这个乱世里面呢、并肩踩出了他们人生重要的步伐。 曹操把一杯酒洒在了袁绍的坟墓上，他回忆起了往事，想当初我们两个共同起兵的时候，袁绍他曾经问过我，要是讨伐董卓失败了怎么办呢？我就问袁绍说他有什么打算，袁绍他告诉我说，如果打败的话他会去占领黄河以北，然后再找机会渡过黄河以南，要来争夺天下。 这很实际。 那我想了一想以后呢，我就告诉袁绍说，我准备要标榜忠义，要号召天下的才智之士，克服万难，这样子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这很浪漫。 袁绍的计划听起来很实际，而我的计划却很浪漫，我们两个人都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向。啊，想起来好像只是昨天的事情，不管我们到最后演变成了什么样的关系，现在我亲眼看到袁绍的坟墓，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说着曹操流出了真挚的眼泪，坐在袁绍的坟前哭泣了起来。 公元200年，一个中国的政治世家袁绍家族逐渐的败亡，一步一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这老大袁谭啊，虽然说是投降曹操，可是啊，曹操进了邺城之后啊，曾经叫老大袁谭过来一起庆祝。 对呀、 啊，可是这袁谭呢、啊，却不敢来哎。 袁谭不知道如果进了邺城去，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他当然不敢去喽。 哎，袁家、啊、这几个小朋友实在是很糟糕哎。既然曹操叫你，你都不敢去了，那当初为什么还要投降曹操呢？ 嗯， 这分明就是引狼入室，引鬼上身吗？ 这老大不听曹操的话，可把曹操惹火了。曹操派出大军啊，就要跟这个老大袁谭在青州南皮这个地方好好来打一仗。 哎呦，袁谭吓都吓死了，怎么敢好好打一仗呢？ 袁谭不敢出来应战啊，想出了一个很懦弱的招数，叫做人海战术。 什么人海战术啊？ 这老大袁谭竟然逼了青州的这些老百姓啊，挡在军队的前面，当成是人肉挡箭牌。 哎呦， 所有的军队呢，都躲在无辜的老百姓的背后，朝着敌人射箭攻击敌人。 哎呦，这不是很残忍吗？ 他很残忍，可是曹操也很残忍。 嗯， 曹操根本就不甩什么老百姓这一套啊，他下令说格杀勿论。 哎呦， 不管老百姓或者是阿兵哥，全部要杀掉。 哎， 曹操手底下的这些阿兵哥呀，面对着青州的老弱妇孺，杀的是手都软掉。没有想到曹操竟然本人卷起了袖子，亲自打鼓。好啦，这鼓声阵阵传来啊，催促着曹军要继续下手的杀。这些阿兵哥被鼓声所压迫，只好努力的杀掉了更多的青州老百姓。袁家的老大袁谭本来以为趁着混乱当中能够逃得一条生路，没有想到却遇上了曹洪，被曹洪一刀给杀掉了。 老大袁谭死了哦，这个曹操啊决定继续进兵幽州去追赶老二跟老三哦。 嗯， 这两个兄弟啊一听到曹操啊这个新兵追杀了过来，吓得、啊、连忙放弃了幽州啊，逃往关外辽东这个地方去了。 曹操本来想要继续追到辽东去， 嗯， 可是想一想追那么远真的很麻烦，而且这袁家的两个兄弟也没什么杀伤力了， 嗯， 何必要再追呢？曹操在这边犹豫不决的时候，竟然传来一个噩耗， 嗯， 曹操的谋士郭嘉死掉了。 在所有曹操的谋士当中啊，这个郭嘉最得曹操的宠信哦。 哦， 这个曹操一听到郭嘉过世了，连忙啊跑到第一殡仪馆去吊祭郭嘉。曹操放声大哭说：“郭嘉这么有才华， 嗯， 才38岁就死了，难道是天要亡我吗？”啊呜呜呜呜！ 曹操哭了半天呐、啊，旁边有人拿了一封信过来给曹操说：“曹丞相，这就是郭嘉在死以前留下来的一封信 哦， 他叫我们把这封信转交给你看。” 嗯， 曹操啊，擦一擦眼泪，把信从信封里面拿出来啊，开始默默的读着，边读啊边点头。 嗯， 郭嘉留下来的这封信上面说，辽东那边的太守公孙康跟袁家过去呢是有过节的， 嗯， 他们常常在打仗，本来关系就不怎么好。 嗯， 曹丞相，你现在如果为了要追袁家的老二跟老三而急着率兵去进攻辽东的话，你反而会逼着那个辽东的太守公孙康跟袁家的人携手合作，反而添出许多的麻烦。我劝丞相你不如按兵不动，这样一来这个公孙康啊一定会跟袁家的老二和老三翻旧账，然后呢他就会气得把袁家这两个儿子啊交到你的手里面。 嗯，不愧是郭嘉。 曹操一个人啊带着满面的泪水，默默地点着头读完了这封信以后啊，他抬起头来对所有的将军说，进攻辽东的事情呢大家就不用麻烦了，过两天辽东的太守公孙康 就会自动把袁家老二跟老三的人头给我们送过来了。 果然啊，这个袁家的两个兄弟啊，逃到辽东去。辽东的太守啊，公孙康，表面虽然很热情的接待他们，不过啊，私底下却犹豫不定。到底呢，是应该收留，还是杀了这两个兄弟好哦？这公孙康的幕僚就建议说，那不如我们派人去打听看看好了嘛。如果曹操要来进攻我们，我们就留这两个兄弟合作一起来抵抗曹操。那如果曹操按兵不动啊，那表示啊曹操对我们辽东没有敌意，那我们就杀了这两个兄弟送给曹操，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邦交嘛。 哈哈，他们两个的人头被拿来促进友好邦交啊。公孙康这边派出去打听的结果发现啊，真的曹操在益州那边军队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的动静。看起来啊根本就没有打算要进攻辽东的样子。这公孙康非常的高兴，一边哼着歌，一边叫刀斧手就埋伏在衣柜里面，然后请袁家这可怜的老二跟老三过去吃团圆饭。等到生鱼片端到桌上的时候啊，公孙康就用手一比， 沙西米， 不是沙西米，是杀死你。 哎呦， 这些刀斧手啊就立刻把袁家的老二袁熙还有老三袁尚他们两个人的人头啊给萨西米给砍下来了，把这两个人头装在木盒子里面，再包上了包装纸还有红色的缎带，加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愿你快乐。公孙康就叫人把这份礼物送到益州去给曹操去了。袁家的老二和老三都被杀掉了之后，袁家人的血脉到此可以说是全面断绝了，只剩下当初袁绍所娶的那个母老虎刘夫人现在沦为曹家的老妈子。另外呢，袁家的二媳妇绝代美人甄宓却意外地落入了曹丕的手中。 不是说曹操也喜欢吗？ 喜欢归喜欢啊，可是当曹操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儿子曹丕18岁，身强力壮，动作敏捷，生米既然已经煮成熟饭，那爸爸也不好意思跟儿子去抢太太嘛。反正曹操自己想想啊，女人也够多了，就留一个给儿子曹丕吧。 官渡之战，我们看到啊，出身富裕的袁家三兄弟啊，骨肉相残，家毁人亡的情况。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明明该死的刘关张三兄弟啊，靠着忠义之气互相照顾，竟然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说人家该死，他们刘关张三兄弟在古城重新团聚之后，又加上了赵云、周仓、关平、廖化这几个新的将军，他们这些人以汝南为根据地，励精图治。虽然说只能够取得暂时的温饱，可是在刘备的心目中，他却念念不忘的是汉献帝的那篇衣带诏，还有他曾经签名过的反曹操的宣言。刘备决定要趁着曹操在北方忙着打仗的时候呢，自己就赶快带着关羽、张飞还有赵云从汝南直接就去进攻许都，他要这一次啊把汉献帝从曹操的手里面给救出来。 哎呦，刘备偷袭许都啊。真是的，这曹操啊得到这个消息，赶紧率领大批的部队啊从黄河以北赶了回来，两军啊就在许都附近的壤山相遇了。曹操啊走到军队的面前，拿着马鞭啊指着刘备说，你这个死刘备，枉费我过去对你这么好，没有想到你忘恩负义，骗我的兵马，抢我的徐州，还叛降袁绍，现在你还有脸来偷袭许都？ 刘备就说了，曹操，你说我偷你的，骗你的，抢你的，可是你自己呢？刘 刘备从口袋里面拿出一个镜子， 干嘛？ 对准了曹操说：“你看看，你自己才是盗贼。” 乱说，我怎么会是盗贼？ 刘备呢，叫人搬出来汉献帝的衣带诏放大之后的影印本， 哎呦， 当场对着所有的人朗诵。朗诵完以后，他很不客气地对曹操说：“说好听一点，你叫做丞相， 我就是丞相啊。 实际上，你就是一个挟持着皇上的盗贼。 乱说！ 今天我这个皇叔就要代表皇上，给你一点煌煌的教训。” 嗯，这曹操啊，气呼呼的大喊：“许褚 哟， 替我教训这个老是打输的皇叔！” 遵命。 许褚啊，挺着戟哦，往刘备的方向冲过来。 哇， 在刘备的背后啊，立刻闪出骑着白马的赵云迎战许褚。这赵云啊，是新面孔，英姿焕发哦。 嗯， 他一出场啊，立刻引起围观的群众的高度的兴趣 啊， 大家又是议论，又是鼓掌叫好，又是下赌注，都是冲着赵云而来。 这些人搞得这么热闹，赵云啊越打越起劲。 嗯， 忽然之间呢，喊声大震，从东南方红脸的关羽带着人马冲过来了。 哦， 西南方黑脸的张飞也不甘示弱，带着人马冲过来了。 哎呦， 曹操的部队从黄河以北一路奔波到这边来，大家都已经很疲倦了，现在又遭遇到这么强悍的战将，还有四面八方的攻势，尤其是刘备这边的将军，每个人的脸的颜色都不一样，搞得大家头昏脑胀，根本是无心恋战，只好节节败退。 汝南啊，和许都的距离啊本来就不远，刘关张还有赵云啊往前猛追，眼看着许都已经映入眼帘了。随着这个许都的城墙越来越靠近，汉献帝啊也似乎越来越接近了。这刘备啊想救出汉献帝的梦想也就越来的越真实。 嗯， 扑通扑通扑通， 哎呦， 这刘备啊听到他自己的心跳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他的热血接近沸点。 哎呦， 近年来的忍辱负重，难道不就是为了这光荣美好的一刻吗？ 大家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刘备带着他有史以来最坚强的阵容一步一步进逼许都，这一次曹操还能够保住他辛苦争来的地位吗？袁绍被消灭了，北方统一了，这自然也就牵扯出来全新的局势。在这个新的舞台上面，呼风唤雨的会是什么样的主角呢？对历史来说，这些主角所上演的到底是一场喜剧还是一场悲剧呢？